大家好，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咧，阿笋哥坐翻喺度，咁咧有样嘢我想讲啊。咁我啊患紧咗猪流感，今日确诊。我屌你老味，今日咧我哋喺猪流感嘅阴影之下就录音，把声都好卵。 你睇我几卵用啊，猪流感都得 我食卵咗特敏福噶啦。 喂，有冇事咧？食咗特敏福就冇事。 好老实讲嗱，今次猪流感咧，从上次流感有咩唔同呢？哇，我屌老味，发烧唔退嗰日就。 系啊， 即系微烧唔退嗰系嘢金顶啊，真系。 即 系佢唔系发得高喎，屌你老味，佢第一两日就好高啊，咁之后就，我最高我去到38.5咯。 咦，都 好高啦，咁之后咪38唔退咯，38啊，38，37.几唔退咯。不过都唔系叫微烧啊，呢度都叫高烧啊。 叫吹烧啊， 屌你，总之唔退咯，嗰系嘢。 你有冇你有冇人屌啊？屎忽吸咗啲热力走 嗱，我哋今日讲一集 大迷信。 去消神鬼，我放个屁先，屌你老味，即刻臭卵死你啊！ 屌就啊，屌快放， 咪等啦，最多。 喂，真系好卵实。 嗱，我话俾大家听，今个呢、這个礼拜定上个礼拜两单嘢，好似上个礼拜。 吓 咁咧，两单嘢我谂大家都即系有睇报纸都知啊。咁咧，话说有一个第一单咧就系阿靓模咧就俾个货车佬咧就系咩鬼 I 屌，咁咧第二个咧就系、是、啊有一个咩读嗰个咩专上学院嗰条女就又系俾人 I 屌。 哇！我真系觉得即系香港嗰啲专上教育咧都唔知为，即系都唔知。 唔系，嗱，你听我讲，笋哥。啊！村上春树出一本新书，嗰本新书叫 IQ 八十九，我怀疑嗰啲能养嗰个 IQ 真系得八十九嘅。我屌个老母閪，系咪弱智啊？咁卵样读得村上学院，我屌个老母！即系佢最戆鸠一样嘢就系信咩咧？嗱，你而家屋企有鬼，咁咧你有啲邪嘢，咁佢仲要信个女校工喎、啊？屌个老味，个女校工就带佢，喂，我识个麻甩佬杨巨吸。吸引法，佢摆一条捻落你个閪度，佢就去吸走呢嘢。我屌佢老母，我试下同中华台讲，我谂俾人扯捻爆个春袋好似。 系，即系咧，我觉得点解我就系喺度谂咧，点解呢啲嘢咧，去到而家呢个2009年啊， 系 仲有人相信？即 系唔讲，我哋讲冇人信。 即系咪其实我哋已经即系 帮细仔戴翻口罩？ 唔使啦， 我驚你口水噴到。 有中都中咗啦，頭先都。 啊，咁啊係。 屌一齊食飯，通常係賴緊嘢。 咁啊係。 我有啲上咳而家。 係咩？唔係，如果你惹豬流感，你幾多塊嘢你好細喎。 點啊？我都係咁諗。 啊。 即係咧，你去諗下咧，嗱，譬如話如果你要講呢個大話嘅時候咧。你係 唔係我都係戴翻口罩先，你繼續講。我費事口水噴撚到你。係 咩？喂，我哋等一等啊，狗護士戴個。 唔係，我真係戴翻口罩先，你而家口水噴撚到你咧，屌你好撚大鑊噶嘛？ 係嘛？ 你知啊？屌你老味，我撚住噴撚到應，屌你老味，慘撚過打茄撚啦，屌！ 係咩？我就而家諗住中招。 唔係啊！我諗住咧中招咧，諗住翻去野鳩啲同事嘅，開頭諗住，哇！我屌佢老母，翻去野鳩啲同事，我話俾大家聽，惹撚咗豬流感，連行都行唔撚到， 係咪大話？ 哇！好撚攰啊，屌，都唔係講笑啊，真係攰撚到散撚曬。 但係咧，嗱，你咁樣諗啊，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啊， 係， 你如果你諗到一條咁嘅屎橋， 係，唔係你都唔敢同人講啦，擺到係屎橋嚟， 即係你係唔敢同人講啊， 啊， 即係咧，你幾乎係覺得是肯定是一定是坐緊監啦，拉緊啦。 你聽我講，除咗你呢啲你唔好諗啦，筍哥，你會諗一樣嘢，我講出嚟會唔會俾人笑我弱智咧？ 係咯， 即係等於你同我講啫。喂，嗱，筍哥，你想考試合格咧？嗱，你而家咧就揾只雞乸翻嚟，就喺個屎忽窿度插入去，咁之後咧射兩嘢精，咁咧包你啲考試100分。我屌你，同樣一樣。 諗住前細個睇有套鹹片咁咧，好笑嘅，四仔嚟嘅。 係。 咁話有個女仔咧，就係、是中意游水，但系教练咧就话佢游得唔够快，咁咧，于是乎咧 就我讲， 帮佢含含，但系咧吞啲嘢之后咧多啲蛋白质游快啲，鬼西片嚟嘅，细个睇，后来咧讲紧近来咪有单咁嘅新闻嘅，有条友推咗条友仔入去个男， 哦入咗男厕话，点解方力申游得咁快？因为牙睇大。 即系咧，你谂下呢啲咁嘅，其实系一啲。 喂，你听我讲，你知唔知咁曾荫权咁狗啊？因为个捻咗春大大啊！ 即系咧，呢啲咧系一啲好旧、好旧嘅一啲骗人嘅桥段，或者其实根本你谂， 啊根本就基本常识都唔会信啦。 系咯，即系所以嗰个僆仔最屘系报咗警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嗰个僆妹咧，即系可以俾人哋动咗几次咧？ 唔系动佢嗱， 专上学院嗰个就第一次啫，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咁至于你话阿靓模咧，冻捻咗九次。 系咯。 嗱，呢真系好啦，戆鸠。你个经理人介绍你，你有冇搞捻错？你会唔会介绍阿笋哥？你会唔会介绍你个靓仔？喂，你条靓话俾你听，阿笋哥啊。我呢排啲運氣唔好，哇！你啊，不如咁啦，揾狗護士屌屎忽，屌十二次。 嗱，你又諗翻，即係咧做嗰個人都好撚大膽噶。 係。 嗱，呢啲咁嘅橋，你知道好容易爆煲噶嘛？ 係。 即係嗱，我即係調翻轉，你唔知啫，唔係即係你戇鳩啫，你身邊啲人戇鳩噶嘛？ 係。 你呢啲嘢求其啊，唔知點解邊個三姑六婆一聽就知道你打嘢啦。 係。 係啊，咁你隨時就三年零八個月噶咯喎。 唔係，但係呢同嗰單嘢坐應該就告唔入喎，屌！ 點解咧？ 嗱，第一靚模嗰啲係自愿啊，第二樣嘢佢都係呃喺屌嘅，呃喺屌 係。唔係喎，而家係咩行騙呢、這個告佢行騙同埋呢個不正當性行為 喎。啊，係啊，好似係。 係啊，即係呢個所以即係點講咧？其實佢嚴格嚟講都係呃咯，真係。 咁啊係。 係啊，所以我覺得其實行騙嗰個人都好撚大膽啊。 咁啊 係。係啊，你咁樣講緊，如果你有正當職業有啲錢， 不屌你佢揸泥頭車真係有案底仲好揸添啦！你同大哥講，我屌你老母，我坐撚咗十二次監，係咩話咁啊堅喎？你揸泥頭車適合你啊？你份工。 喂，但係咁喎，你其實有機會，即係點講咧？你所謂犯案，好似我今朝去買餸嘅時候。見到个朋友，咁我话咦，点解你买送两手空空嘅？佢话屌摆喺单车度啊嘛，咁样。跟住然后咧，我 单车摆边啊？ 唔系摆喺条街度咯。跟住然后话，你唔惊俾人攞啊？佢话喂，屌你唔系啊，零九年仲信有人挞送，即系咧，佢话我啲菜值几蚊，你谂下机会成本几高？其实啦，佢讲完我又觉得啱喎。嗱，你谂下你嗰袋送摆喺度， 你听我讲吓，你听我讲啊，你个老友真系好信任香港嘅治安，我话俾你听。當年我同寶寶龍住呢個屏山，咁咧買架攞架單車，咁咧就跟架單車前有個送攬啊，就踩單車天水圍買餸，我就同寶寶龍講啦：，屌你老尾，2006年邊有人偷餸噶？擺喺度入超級市場，我話俾你聽出嚟，嗰啲餸就真係唔見曬，架單車喺翻度。 我覺得咁，即係咧， 屌你成袋餸俾人清撚咗佢咯！我屌佢老母。 咁可能你有啲咩貴嘢，佢就 貴乜嘢啊？屌你爛菜，爛菜一波，屌你老尾兩個爛橙，屌佢老尾閪半條啲魷魚死嘅，屌你都攞撚咗佢啊！ 唉，咁啊即係有撲街咯。咁但係我就咁睇咯，即係你就算俾人偷咗 啊，你十零廿蚊咯嗰度。 Exactly， 即係其實唔係收，你唔係算收好大啫。 咁啊係，但係有人偷送㗎，屌你！ 即係你個你，但係咧你又諗諗，即係嗰個偷嗰人，第一就佢係極愚昧啦。即係萬一真係你報警，附近有警察嘅時候，你咪賴嘢咯。 咁啊係啊，所以偷送。 咁所以咧，中間嗰個機會成本太高。係。係啊，即係你諗下咧，呢個犯人咧，佢喺犯罪嘅時候啊，其實第一，佢要相信咧，佢呢條橋係呃到一個正常智力嘅人。 你又錯啦，順哥。呢、這個世界咧好多嘢都好撚得意啊！通常咧嗰啲汪洋大盜咧都唔會衰嘅，即係你呃嗰啲即係譬如倫敦金嗰啲屌你好耐先衰，你打劫屌葉繼寬好耐先衰，衰邊啲咧？偷雞摸鼠，林子祥去偷底褲，嗰、那個叫乜鬼嘢榮乜鬼嘢嗰、那個女去偷博洛去馬莎偷太陽眼鏡。屌你老味，次次都係衰啲偷雞摸鼠喎！嗱，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咁噶，衰又唔會衰啲汪洋大盜噶，所以你做衰嘢咧，一係就去做啲大單啲啊！等於上次嗰個私家醫生，屯門醫院嗰個急症室醫生咋？屌你嗱，佢咧話説咧就係摸撚咗人哋個波，你有冇睇嗰單嘢？ 有 話説咧，條僆妹好似十二歲，咁咧十二歲就急症室就話肚痛，咁咧個醫生就叫佢啊，你攋起件衫睇下個肚啦。佢報紙就寫咗件係連身裙，我一諗起連身裙，諗起咩咧？校服。第二樣嘢就諗起嗰條女一定好撚打波，如果唔係好撚打波，條女個樣一定好撚傻。咁佢一攋起咧就攋撚。叫條女咧，連個薄碌都揦撚咗上咩鎖骨嗰度，咁咧就開始幫佢檢驗啦。咁咧個姑咧就話嗰、那個女仔非常之咁口供可信，點解咧？佢因為咧個醫生咧試過攞一分鐘嘅時間咧攞個掌心幫佢按摩粒波的，咁呢個肯定唔係檢查嚟㗎啦。你會唔會攞掌心幫佢按摩粒波的一分鐘啊？ 但 係 個 一定唔係檢查嚟。 但係現場有冇護士喺度㗎？ 就係冇啊嘛，屌！ 咁咪賴嘢啦！ 有護士你梗係摸埋個護士啊！有護士你梗係揸埋個護士啊！ 即係咧，你睇下就係、是，即係嗱，醫生呢下咧就真係走火。 唔係呢個物品層咯。 呢、這個走火，即係佢嗰時候，喂， 地戰場已經人哋拿高中件衫，你睇到你呢啲走火你就情有可原啦，你都知道佢點解走火啊咁樣。但係喂，你睇下嗰條友嗰條神棍擺到明係度條橋，講出嚟都驚俾人笑。 啊， 然後佢講， 但又點喎？ 嗱呢下好嘢，真係咧。 啊！佢屌撚咗成九次， 所以咧我覺得咧， 屌撚咗大肚先 做親呢啲壞事咧，一定係要睇時機。咩意思呢？就係、是一定是那個，因為那個校工已經知道了個女仔話撞鬼嘛，於是介紹個人俾佢，咪增加了個可信性啦。所以咧，有時咧，下次線人哋，線人哋嘅時候， 我講一單嘢俾你聽。 嚇、啊！ 話說咧，我當年咧就有一個黐線佬咧就入咗嚟我哋間房喎。咁咧個黐線佬個老豆咧就有水嘅，即係真係有錢佬嚟嘅。咁、那個黐線佬咧就喺、是、即係某大即係專上學院度咧就讀大學嘅，咁、咧就話自己撞撚咗鬼，咁咧佢咧就要去西藏嗰度咧就要去即係揾個大師咧就話要解咒。哇！我話俾你聽，如果我全心不軌啊，掂個碌蔗啊，我即刻同佢個老豆講，即係同佢一齊講，喂，掂喎、啊，我介紹個巨魚輪大師幫你，點啊屎忽窿灌下頂灌下漿，嗱你跟我翻大陸，咁佢一跟你過關，哇掂佢都爆咯，屌佢老母，夾撚咗佢翻深圳，嗱你老豆唔係三二十萬都冇係嘛，嗱你冇就得啦，屌你老味，你個腎都值廿雞啩，屌細佬，咁嘅時候屌你即刻收錢諗都唔使諗啦。屌呢啲真係好揾啊，呢啲揾唔 肯定係咩啦？即係嗱，我即係其實我都相信嘅，入去有。你都留意到啦，邊個做生意唔信邪噶、啊？好似講緊我老細都叫做，即係其實都係精明噶、 啊， 即係一個人管理四間公司， 啊、 手下咁多夥計，嚇、 啊啊， 即係起碼都即係點講咧？即係係有難度噶啦。佢、 啊、 都係順風佢順到揼揼冚啊！即係咧，同埋講樣嘢喎，人真係有三衰六旺噶嘛，你唔會永遠好噶。即係我老細可以咧，成日咧黑曬面，係因為咩咧、 啊？ 即係可能係個客嘅相機爛咗，跟住然後然後佢不停打嚟投訴，跟住然後咧 佢啲客咁撚到撚肚。 佢除咗啲相出現咗問題，就係佢喺網上面唱你，即係對間公司嚟講， 但 係 相機呢啲講真一句，嗨嗨都爛噶咯。 又唔係咁流嘅。 個撲街會唔會屌你十樓跌落嚟？ 咁咧，仲有咧，即係有時你喺大陸做生意好難講，無理取鬧嘅一定有。 啊，有好多。 即係譬如話有時又係佢利用，即係佢哋一定係由因為個佢哋一定會覺得我俾咗咁嘅價錢，你知同我哋買嘢唔平啊。 咁啊， 即係幾十萬上落。 喂，講開你哋買嘢，有個網友問想買 DC 邊只牌子好介紹，我就話俾佢聽 Canon。 Canon 啦，Canon 系咯，相機冇話好唔好嘅，中唔中意嘅啫。 系 相機唔同，相機影唔同嘅味道。Nikon 同埋 Canon 係風格好明顯嘅，即係如果大家中意個還原度嗰啲，咪用 Canon 咯。 我覺得 如果你中意個顏色鮮豔啲嘅，咪用 Nikon 咯。其實就係咁簡單，冇乜大嘅學問喺裏邊嘅。 明白。 咁我想講咧，就係我老闆有時咧，成日咧，佢就會慢慢心碎不寧噶啦，即係你就咁噶啦，你都試過啦，一日裏面有好多唔同嘅事咧，你心裏面就會攞亂，打電話問下個風水佬，問下近排有啲咩事，有冇嘢可以搞搞佢轉轉咁樣。喂，打我電話唔平噶喎，千幾兩千蚊噶喎。 哇，唔拉 係啊。係啊，即係你問下嘢，咁人哋真係有提供啲 solution， 即係其實你乜調翻轉，你有問題你揾心理醫生都有兩千㗎。 咁啊 係。係嘛？咁你人哋提供啲 solution， 可能同你作個法啦。跟住然後同你講兩句説話，喂，你安慰咗你嗰一下咧，其實一兩千蚊其實好值噶喎。 咁啊， 有時我都笑佢戇鳩噶。咁所以咧就係要去線人哋咧，一定要喺佢軟弱嘅時候去。 嗱，你講開呢樣嘢，我又講一個故仔俾大家聽。呢個世界咧最大嗰個神棍咧就係湯告老師個師傅。湯告老師咧就信撚咗一個唔知乜撚嘢。 哦，佢有個佢係咩噶嘛？佢係。佢又係信，好似佢唔係達賴喇嘛嗰啲。 唔係，唔知信個咩柒頭飛碟教嘅。咁咧，嗰、那個美國最撚大嗰個騙子係點咧？咁咧，佢咧因為捉到湯告老師嘅即係弱點，咁因為湯告老師有錢嘛，咁佢咧就將所有湯告老師嘅願望就可以完全揾啲茄喱啡啊之類再鋪排出嚟。話說湯告老師有一次咧，點解咁信呢個柒頭皮咧？佢就同佢老婆透露，因為呢個老婆咧，而家湯告老師嘅老婆係個教主安排噶。即係教主安排佢結婚噶，咁咧阿湯告老師個即係同佢老婆透露就話啊，我好希望咧有一日咧就同你喺個滿曬花海嘅，即係一喺屋企咧一開個窗之後一行出去，突然間滿曬花海啦，咁啊同你挽手漫步啊咁樣，咁咧 佢同佢老婆講咗，咁佢老婆即刻同佢呢個教主講，教主，喂大佬，你年年奉獻咁撚多水俾我，即刻漏夜揾飛機，屌你咁樣荷蘭嗰度搬曬花翻嚟，揾幾條嗰啲茄喱啡打撚曬燈啊，諸如此類啊，後邊嗰個扮撚就係人肉人牆嗰啲咁，就真係安排一個咁嘅場景俾湯國老師。咁湯國老師就可以好信任呢、這個即係教主。嗱，人好得意，一軟弱嘅時候，你只要俾一啲即時安慰佢。你就真係好撚靈，人哋真係當你神咁拜。 其實人係好需要安慰嘅。 咁啊係啊。 呢、這個嗱講真，即係咧我有個咁嘅經驗啦，即係呢、這個其實咩時候咧最中意去，即係馬甩佬係最中意去夜總會咧。 係。 我聽好多老友講咧，個人唔開心。 係係係。 係啊，咁你有時睇好似咩金雞啊，裏邊都有講過㗎。即係好似近排睇有單新聞係哦，佢點解去揾嗰個咩刀鬚 啊？咩 刀鬚洗咩洗浴爐嗰個咧？係啊，嗰條友都係咩嘛？佢一上去嘅時候話同老婆嗌養家唔開心，所以咧就揾佢去 屌個閪， 屌個閪開心一下咁樣。 啊，咁之後順便老笠。 即係你其實咧，你睇到咧成個過程啊，即係嗰、那個不過我想有時一間有時間想講下佢，我睇咗佢 interview， 我覺得佢真係好叻嘅其實。 我話俾你聽啦，即係講開，橫掂都岔開咗話題。我哋啲話題成日都岔開㗎啦。 唔係，咁不過都翻翻嚟先。我想我講想講翻嚟先講下阿刀阿 刀鬚咩藥廠嗰個。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 SM 女王一間先講。即係咧，我想睇翻，其實咧如果其實咧，我哋喺而家講真，進入社會軟弱嘅時候多的是啦。 啱啊，即係等於村上龍講嗰句啫嘛。我哋喺呢個。現今社會啊，能夠損失自尊的渠道太多，獲得自尊的渠道太少。嗱，我有一次去叫雞，咁咧你知啦，叫雞男人去叫雞好得意嘅，就唔係成日都硬噶啦，係嘛？你真係好年青嘅時候去叫雞，就真係次次都硬嘅。你知唔知道那個妓女講一個性工作者講一樣嘢係咩咧？唉，男人咧通常都係咁嘅，個個人都係性情中人嚟嘅。咩叫性情中人咧？就係、是、你想硬佢唔硬，唔硬你又硬嗰啲。佢用啲修飾字眼就非常之咁度假。咁你係不斷嘅安慰啊，不斷嘅呢個吹下簫啊，望下你笑下啊咁，即係又傾下偈當中咧，咁你覺得非常之滿足啦。呢啲就係喺軟弱嘅時候人嗰種安慰，即係人哋真係好到題好點，即係。一次中得咁，你下次一定幫襯翻佢啦。 係係係。所以我睇翻呢件事咧，就係呢個啊，如果我哋咁樣睇，我突然間有啲新嘅啟發喎。 係咩咧？ 其實咧，可能喺嗰個馬佬啊，同佢屌閪嘅時候咧，對個女事主嚟講咧，其實係一種安慰嚟嘅。 唔係嘛？ 有咁嘅可能性？咩意思咧？就係、是、佢覺得即係冇啊！你喺嗰時候，你心裏面你驚人撞鬼嘛？你覺得好撚驚。咁所謂撞鬼係咩意思？你個期肯定係好撚唔順嘅啦。係，即係對於個 你屌完閪仲唔信？ 係咪你喺一個小朋友嘅世界裏面有啲咩唔信啊？可能讀書唔得啊。男朋友分開啊，又唔中意你啊。嚇、啊，然後你出街撲街啊，唔見人包嗰啲嘢，佢就覺得好撚唔順咗。即係小朋友同埋大人嗰種唔順可以 兩回事嚟嘅。 但係佢真係可以好 minimal 嘅嘢，你知道尤其而家嘅後生仔咧咁軟弱咧。好多時可以因為好少嘅原因咧，佢就覺得哇呢、這個世界就快冧啦！即係你見到而家啲僆仔打遊戲機唔見咗把刀要跳樓， 係啊，屌你係啊！ 即係如果喺呢個 issue 上邊咧，見到佢都要跳樓嘅時候，你諗下佢唔見銀包咪變得好大鑊咯？ 咁啊 係，係咪？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喺嗰時候即係有一個成熟嘅男人咧，不過都幾成熟㗎。 屌你老阿叔，你一屌，唔係呢個阿叔都唔夠貨車佬勁，貨車佬啊真係勁啊！嗱，你屌閪唔好帶套，要屌足九次，每次俾兩嚿喎。哇！我屌你老味。有水收，有閪屌，有燒菜， 我但系咧，我咁睇喎，嗱，如果咧，嗰、那個你，假如嗰個女事主啊，喺呢件事上邊，佢離開咗呢個馬路嘅時候，佢真係覺得安樂咗咧，咁你又點睇咧？ 唔係，屌你老味，邊度有安樂？你更加人哋屌你，屌你，屌你，屌你，屌 你，你唔好咁睇，即係咧，嗱。冇嘅，你其實睇醫生都係咁嘅啫嘛。你俾咗錢之後， 你覺得安樂咗啦嘛？嗰一刻，喂，之後諗翻， 你知唔知點解？有冇聽過點解呢個心理醫生要收咁貴啊？因為所有有精神，即係有心理毛病嘅，即係唔講精神病啦、 啊， 即係可能佢係有心理毛病嘅時候咧，佢第一個條件就係佢肯醫嘛。係 啊， 佢肯醫咧，就係、是、代表住佢願意解決呢個心理問題嘛。係 啊， 咁但係點樣可以顯示到你呢個決心呢？就係、是、你去 afford 一個好高嘅價錢嘛。係 啊， 咁所以咧，你當你去俾呢個錢嘅時候咧，同時係證實緊你係想醫呢個病嘛。咁、 啊、 所以話咧，你去處理 呢啲所謂心理嘅問題嘅時候咧、 啊， 其實你嘅損失越大，你係個回報係越大噶嘛。 咪覺得嗰一刻回報越大咯。 咁如果 係 咁 嘅心理醫生都黑 色。喂，所以如果係咁樣睇嘅話咧，誒、啊呢、這個人嗱，我想講一單我細個遇到嘅神棍。 係 呢、這個誒、我記得好似喺呢個節目度講過噶啦。 你講嚟聽下先。 講緊我誒、我阿媽咧就係、是、嗰時候又話撞鬼啦咁樣。 冇啊，冇講過啊你。 咁咧就係、是、誒、啊有個神棍上嚟作法。 啊。 咁我嗰時候屋企已經好窮嘅。我諗屋企冇收入㗎啦，已經，即係我阿爸嘅生意已經跌得好勁啦。咁阿媽又覺得好唔順咁樣。咁啊，揾咗個道士上嚟作法，咁啊9000多元。 啊。 9000多元，跟住然後上到嚟仲屌鳩我哋喎，話啊你啲仔啊咁唔孝順啊，冇過嚟幫手啊成啊咁樣。哇！我心裏邊啲火咧， 中殺佢，即係咧，屌你老味。 跟然後咧，我嗰時候咧就。跟我朋友傾偈啦，我就覺得哇，即係已經去到屋企水深火熱，仲要得9000元出嚟去處理呢個咁嘅問題。即係一方面我就覺得，喂，阿媽你咁樣唔啱。 係。 咁咧，然後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覺得因為我唔相信有鬼嘛。 啊。 但我阿媽相信有嘛。咁上一代嘅女人好多都相信有，係好正常。 係。咦？咁呃啲師奶係 點 得 咯？我阿爸咧，點樣睇呢件事咧？要做就做啦，冇辦法啦咁樣。咁然後咧，咁我又覺得唔明啊！老豆，你平時都係幾開放啊？點解喺呢件事上邊你唔反對咧？因為屋企冇錢啊嘛。 係啊， 你係拎咗屋企一個好決定性嘅錢去做咗一件我認為冇價值嘅事咯。咁然後嗰時候我老豆都同我講：冇啊，你睇精神醫生都要噶啦。咁然後咧，佢又好瀟灑，因為我阿爸係一個好放得開嘅人嚟。咁喺嗰件事上邊咧，我就明白咗啦，即係其實好多時要處理心理嘅病咧，身邊幾近嘅人講都冇用噶。 啊， 系啊，即系你如果话俾嗰个僆妹讲听话，喂，冇鬼啊，唔使担心 啊，即系人家又好又唔好，唔好嘅时候会过咁样，你同佢讲冇用啊，啊你 啊俾人呃啊，屌閪啊得啦， 俾人呃咗就冇事， 啊俾人呃冇事啦， 所以咧 我哋系咪要不断去揾啲僆妹 咧？所以咧我哋点样睇咧？即系其实如果咧呢个法官咧，如果去判呢个人系一个。是一个罪犯的话呢、或者证明他是假的时候对这个小朋友的伤害可能更大。你怎么看 呢法官判他是罪犯对小朋友 因为他已经付出了嘛他呃了一他不可以回来的嘛。 屌你老妹笋哥你这么说你有没有搞错啊屌你老妹你对公义何物啊大佬。 喂你怎么知道他是假的呢 屌你老妹呢啲买到明系假啦我叫你食牛屎你会唔会好返先。 错啦呢个即係呢个几乎系同我哋唔可以证实上帝嘅存在一样啦。即係我哋当然唔可以话我哋都冇人。 唔系 我哋而家讨论啦我哋都唔信有上帝㗎啦。 唔系你听我讲先上帝。 我哋信有下帝 我哋我哋讨论呢嘅目的呢就係你用一啲即係超乎上帝嘅方法都得但一啲唔超乎常理，但系猥琐嘅方法就唔得啊嘛。譬如你用咸湿呢种嘅方法，去令到一个人喺呢、這个即系心灵上边有解脱，系咪得啊？一定唔得啦。即系等于我摸下你个閪，系咪等于话哇，靓妹你俾个閪我摸摸完之后，你又即系可以驱鬼？就算真系有鬼，你都唔可以咁样做啦，啱唔啱先？ 点解咧？ 因为呢个方法系非常之猥琐，即系你系将自己嘅咸湿嘅念头啊代咗落去呢、這个即系。方向嗰度去到话俾人听呢样嘢系得，其实呢样嘢系唔得，系只系满足咗你自己嘅咸湿心态。 你 屌你 手通常呢啲咧，呢啲所谓即系解决人心理问题嘅做法，通常都系同通常都有啲神秘嘅。 你听我讲啊，等于当年啫嘛，屌你老味啊！咁咧，我有个师兄咧就话嗱，我吊童，屌你老味，一上同你大家埋嚟打我啦，屌你老味。咁咧，我话俾你听，嗰阵时读工业学院，咁个捻样真系当众表演喎，屌你老味喺更衣室嗰度，哇！屌你老味，佢上同有啲口水鼻涕，我话俾你听，有个柒头皮一针会落佢块面度，你知唔知佢讲咩？哎呀哎呀，师傅走咗，师傅走咗，叭一声爆光。屌你揞撚住個鼻，屌你老母！我見佢揞撚住豬頭咁撚樣， 都好得意。即系咧細個咧，其實鬼鬼神神呢啲嘢咧，好難講。即系咧細個，我諗你都玩過碟仙噶啦。 哇！有玩過。 即系有咩揞仙有筆仙咁樣咁以前又話咩要滴啲血落去個揞仔度，但係啲撚又怕痛，揾支紅筆咁樣游咗落去 先 走啦嘛。跟住然後咧。话个银会自己喐噶嘛？ 系啊， 实枪又唔系，一定系大家一 齐。系，大家推佢喐啦，屌你！ 即系你细个咧，你一睇好多嘢啊，你喺身边睇，你又唔会出声噶啦。 啱啊。 咁但系你真系真正嘅情况，你知道成件事系戇鳩。 啱啊，第一。 我想讲咧就系、是、咁但系咧玩完嗰个 game， 你估有十个人一齐玩，有几多个相信头先唔系自己推喐个银仔嘅？ 哇！我谂个个都唔信噶喎。 我想有人會信個銀仔是自己動 的。是啊，當然有啊。 咁於是乎是想講咩呢，就是雖然呢，即係大家睇到同一件事，咁有啲人會有啲人迷信啲，有啲人冇咁迷信，但係迷信嘅人呢，佢其實喺心裏面係走咗入去但又唔戰呢，不如叫即係你喺個心裏面呢，其實你走到一個死胡同入面，你要行返出嚟就用迷信嘅方法，因為你話俾佢聽嗰啲係假呢，從來不過香港，即係你喺呢個世界上面，其實我哋好難證實鬼神呢啲嘢係真定係假。我近排我個同屋啊，佢講咗三單嘢俾我聽。第一單就係夜晚咧，發現牀尾咧有人企喺度。咁啊，咁然後應該係發，即係有時發夢半夢半醒咧。有時你可能發緊夢，咁但係你當咗真咁樣。佢話咧，第二次咧。又是同樣情況，咁我話你都係近排瞓得唔好啫，咁冇理佢。第三次咧係咩咧？夜晚有電話嚟，我都聽到嘅。三點零鐘，然後咧打我電話，然後咧就係嗰啲人哋做白事嗰啲聲啊。係啊，咁我又冇聽到我電話嘅。咁然後咧佢就好驚咁樣啦。咁然後咧，咁呢啲擺明係玩嘢。 玩嘢啦，屌呢啲又。 咁但係如果咧。你是一個國外人呢，你現在你當然很清晰說肯定是玩的，但如果你是那個人的話呢，你一定是 yes or no 的，即是有七有 80% 的時候玩的，有 20% 是真 的, 真的， 你再要配合之前呢，你見過那些幻象，人是會看到幻象的，即是有時好攰嘅時候咧， 你咁你即係話你而家間屋嗰度有鬼， 係係即係佢 男定女啊？ 咁我唔知道。 喂，女鬼我嚟住啊！屌你，大波女鬼正啊！屌你。 有時咧，個假象會嚟自咩咧？譬如話，好似我屋企咁樣，行出去間廳嘅時候咧，望出去有塊玻璃噶嘛。咁如果你夜晚咧開兩燈嘅時候，你即刻就見到自己個倒影噶啦。其實會被自己嚇親嘅。即係呢個其實，所以喺設計上面咧，好多人咧啲屋企咧唔會對啲轉角位嘅。因為咧成日驚有嘢匿埋喺後邊。特別咧，你係用想像力去睇呢個世界嘅時候咧，你心裏面有好多驚慌。 你唔好講想像力，我話俾你聽嗱，人裏面我哋嘅大腦咧睇到嘅嘢其實好少嘅咋。咁我哋睇嘅影像或者我哋聽嘅聲音。是不是現實當中我們看到或者我們聽到的呢？我告訴你不是。嗱，我跟你看的東西構圖、觀景、色彩已經是不同的。為什麼？因為我們的大腦是可以建構了其他的場景出來的。澳洲有一個失明的科學家，咁咧呢個科學家是失明之前呢，即係佢係突然間即係一些遺傳病變失明。咁咧，人哋覺得佢好叻，點解咧？佢失明咗，因為佢卅零歲失明啊。咁佢咧可以點解無啦啦夜晚黑都可以走上天台嗰度維修支煙通嘅咧？咁佢講咗一樣嘢俾人哋聽，原因就係我屋企冇做過任何改動喺我失明之後，咁我所以知道所有嘢擺邊。咁我失明之前同失明之後屋企擺嘅嘢都係一樣嘅時候，我就可以用我自己第二啲嘅觸覺、聲音啊、皮膚，咁去揾到當中出現問題嘅地方，就將佢維修好。因為我哋睇嘢嘅時候，只係佔即係呢個事實，唔係全部。有好多嘅嘢都係我哋腦裏面再建構 出嚟， 係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幻象係好普遍嘅事嚟嘅。 係 啊，即係等於你有時見到啲女一長頭髮，哇！一定係靚女，我屌你啊！ 即係同埋咧，我哋睇嘢仲有有時差啦。 啱。 係啊，即係我哋仲會係其實喺呢個中世紀有大量嘅實驗噶啦。即係譬如話中間一個波外邊圍十六個波細波，同埋外邊換十六個大波，中間換個波。即係你睇一個大小啊，你都會受其他嘅影響。咁啊，所以但係咧喺呢件事，因為我前面有個朋友咧，佢唔係好順境啊。佢咩唔順境咧？佢就有一日突然間起身，咬親條腰。 哇！ 大陣添。咁然後咧落唔到牀喎，跟住然後扶咗去睇醫生啦咁樣，咁啊解決咗啦咁樣。即係咧，當個問題一個一個咁樣出嘅時候咧，咁又好似件事又可以解決咗。即係我諗係當你去信呢個世界係有啲唔好嘅，即係有啲 negative 力量咧影響緊你嘅時候咧，肯定咧佢伴隨住咧係一連串唔 lucky 嘅事。如果你單單話，哎呦今晚撞到鬼嘅話咧，其實可能 doesn't matter。你不會覺得哇呢件事好大件事好影響我，你未必會咁樣睇。 係， 係咯，我咁睇咯。 嗱，我想同大家講，呢個世界最猛鬼嘅地方咧，就唔係墳場，亦都唔係呢個即係殯儀館。最猛鬼嘅地方係波斯尼亞，你唔信你就搭飛機去波斯尼亞啦嚇。 波斯尼亞由中世紀到現代超過200年都是這個即是戰爭的，即是不斷戰爭，即是死人啊，屌你老味戰爭啊，戰亂啊，最猛鬼波斯尼亞。但是歐洲最靚的風景在哪裡呢？波斯尼亞拉脫維亞。是啊，你不信你就買張機票去看看咯。那裡沒有鬼咩？屌你老味酒店我咁啲鬼啊多過人啊，屌你老味。 不過我都聽過好多呢啲咁嘅 鬼。但是啲人嗱，我點解會咁講呢番說話呢？我唔係叫大家去睇鬼，我亦都唔係叫大家去信鬼。我想同大家講一句說話，心魔現時十方阿皮。呢句說話係咩呢？我哋所有嘅嘢都係由個心建構出嚟。嗱，我哋睇嗰樣嘢係地獄，嗰樣嘢係地獄，係天堂，嗰樣嘢係天堂。嗱，我舉一個實質嘅例子。有一日我喺國際電影節度睇到一條片，僆仔咧就喺菲律賓啊、印尼啊、印尼嗰啲垃圾堆嗰度執嘢食，咁咧真片嚟㗎，啲僆仔就喺啲垃圾堆要執嘢食啊、執用具咁樣。咁咧隔離頭車嚟到倒啲垃圾咧，咁咧嗰啲僆仔衝埋執。咁我個朋友就講一句説話，我三個人去睇嘅，咁我另外兩個朋友，咁另外有一個朋友講一出嚟就話：，哇！呢度真係地獄啊！個僆仔。啲貨車倒啲垃圾嚟，個僆仔執，唉，真係慘。另外一個朋友講一句説話：呢度係天堂。嗰個貨車一倒落嚟，那個細路就知裏邊充滿咗一個嘅機遇。咁佢執到翻屋企又開心，又可以養到屋企人。呢個係天堂。嗱，天堂與地獄介乎你點睇？你睇呢度係天堂，呢度就係天堂。你睇呢度係地獄，你睇呢度就係地獄。嗱。有一日咁啊，電視機就講一句：，哇！呢度係天堂。咁啊，寶寶龍就問我：，喂，天堂係點㗎？我屌佢老母！天堂第一有脱衣舞台，有好卡飲食，有大麻煲。我屌你老味，周圍靚女有屎忽你屌，哥啲女個波屌你36，呢一條腰24個屎忽36，又唔夠你塞條撚落佢個口度，吹完燒仲要同你講多謝，俾翻三嚿水你買大麻食嗰啲啦，嗰度咪天堂啦！屌你老，邊度係地獄啊？一起身就我哋一齊背哥林多前書三章。十二節背完，我哋一齐唱圣诗，跪拜上帝。我屌你老母！你成日做呢啲嘢，你唔系地狱系乜卵嘢啊？你玩嘢啊？屌你老母！呢啲摆明系地狱啦，啱唔啱先？天堂、地狱系你点睇？你个心喺边一边？嗱，黑与白，你调翻转白与黑，一样嘅咋？即系你唔可以话啊，系呢度系天堂，呢度有鬼，呢度冇鬼。那個鬼是來自哪裡？來自你內心咯。你內心裡面有鬼，那裡咪有鬼呢？你內心裡面沒有鬼，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鬼。 不過又是這樣的，就是呢、我現在我們想講的觀點呢，就是如果你覺得有鬼呢，很多時候你當你心裡面有鬼，很容易被人利用。 是。 我講單 case 給你聽。以前呢講緊我有個朋友啊，咁係講緊文革之後呢就上大陸去開做紡織嘅。 是。 咁啊，嗰時候啊，翻上去啊，打定一抽金戒指啊，咁又趁人哋入廁所嘅時候傾偈咧，放一隻入人哋個袋度嗰啲咧，即係為傾生意做。佢有一次傾生意，傾到上青島，佢話入到去間酒店污糟邋遢，唔係即係古靈精怪噶啦。你入到去咧，啲燈又唔可以慳電啊嘛。 係啊係啊。 咁你咧，如果空間越大，你一唔開電掣嘅時候咧，咁你一定係會覺得個空洞感好重。 係啊係啊。 跟住然後咧，佢話有一次，一行出間房，跟住然後咧就行翻入嚟嘅時候咧，其實佢話個時間唔好長，所有櫃桶開曬咁樣。 係。 咁然後咧，佢心裏邊又驚有鬼啦。 係。 咁然後咧，嗰晚跟住然後佢唔知係要俾一啲錢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咁然後咧，後來佢話後來去再睇翻呢件事嘅時候，其實佢出去間房兩分鐘，人哋開曬你啲櫃桶有幾難嘅。 啱啊！ 咁但係咧，佢只要係製造一個假象啊，令到你咧去可能你轉房嘅時候可能要有啲附加費咁樣。咁然後咁佢哋咪賺多樣錢咯。 啱啊！ 咁你以前你對內地人嚟講，錢咧係一個即係點講咧？就算一蚊都係錢啦。 啱啊！ 可能賺你20蚊轉房費，咁對佢嚟講都好多㗎啦。 啱啊！ 咁佢話即係咧，你有時諗嗱調翻轉 啊！ 你去到一個地方嘅時候，個地方又冇乜點開燈，咁酒店咪得一間，咁然後你突然間轉個頭之後，你發現咧間屋房俾人哋喐過，大喐動添，你唔知道係靈異力量啊定係有人為力量， 跟住然後你話你加個錢，你可以轉間房嘅。 咁啊，攞喺餅啊，屌 ！exactly， even 你唔信鬼，你都會做。 啱啊。 因為你仲會諗一個可能性，就係你間房會俾人搞。 啱啊。 係啊，即係你可能有人老笠，你唔知嗰間係咪酒店自己人做。 啱啊。 嚇！你如果轉酒店喺夜晚，你又處理唔到。 啱啊。 咁你就會行呢個步啊，係嘛？咁所以我就係覺得係啦，即係當即係呢啲嘢，其實除咗呢、這個。真正會即係佢可能呢、這個、 啊啊、不過你講呢單嘢，我又講又炒翻兜一兜舊餸啊！咁咧嗱，我首先講一單嘢啦。有一個大師，有一日有一個人咧就走難，咁走難嘅時候咧就係溪水喎，黑掹掹。哇！我三兩日冇飲過水，撲街聽到流水聲，一飲落去，哇！好清甜嘅溪水，飲完想去即係溪邊，咁就瞌著咗，一起身。哇！屌佢老母，屍橫遍野！琴晚飲嘅原來屍水嚟噶，走都走唔撚切。咁咧去到間寺廟嘅時候，同個大師講：哇！我咁咁咁咁。大師就話：啱啊！你琴晚睇唔到，你咪覺得啲水好甜咯。到你睇到嘅時候，你覺得屍橫遍野呢啲係屍水。咁但係你飲完你都冇事啊，唔係嗰啖水你都嚟唔到呢度添啦。心魔現時，十方地獄。你睇你點睇啫？等於有一次我講過呢單嘢，嗰陣時喺和斜村。嗱，和斜村咧嗰間叫瑞和樓定和瑞樓，我唔記得咗啦。啱啱先 和斜咪即係沙田啊？ 沙田。咁啱啱先咧喺美心樓上咧嗰座樓啊，就即係大家喺美心商場，即係美心餅店啊樓上嗰座樓。咁咧有條嗰啲行人電，有條嗰啲行人天橋，以前唔係好興嘅，即係總之和斜村咪有啲行人天橋行過去嘅。咁咧行上去咧，我嗰陣時做電梯嘅。咁咧。我個師兄，我記得就係、是、佢個朋友個妹就係撞鬼，咁咧成日咧夜晚黑咧見到咧就個騎樓有人，咁咧就喺度偷嘢之前來嗰啲啊，即係總之喺度行嚟行去啦。咁咧佢阿媽就年紀大阿婆嚟噶，咁咧佢個僆妹住十幾歲，咁佢驚喎，咁啊叫我哋一齊去幫手，就睇下有冇。咁咧我個師兄就即係話係揾嗰啲茅山師傅啦，我哋揾一啲面粉喺度先。咁咧如果行落嚟咧有腳印咧，咁啊通常就係人，冇腳印就係鬼嚟㗎啦咁樣樣。咁咧又揾面粉又揾成，屌你老母睺撚咗幾日都唔撚見撲街喎！喂，屌你老母唔掂啊師兄，大佬我翻屋企啊，日日喺呢度瞓，屌你又唔係瞓喎，阿女又喺度，屌你我哋又要通宵喺度睇，屌你我聽朝又翻工，屌你啱啱喺和斜翻工啫，我哋好撚辛苦。佢話：唉，不如咁啦，睇多一日啦咁樣樣。咁之後有一日真係見喎，有個即係夜晚黑，我先拍手，喂，九護士有料到喎咁樣樣。咁我醒我，我已經立撚住把菜刀啊，即係我驚啊嘛，老大佬，屌你立撚住把菜刀。咁咧阿師兄咧就立撚住嗰啲符啊，即係佢喺嗰個咩度攞啲符嗰啲咁。咁啊見到有個人影喺度，即係行來行去個騎樓喺度。咁我師兄就驚啊，咁之後佢驚，我見到佢成頭冷汗冒撚曬，咁咧我當時我意識到一樣嘢，嗰隻唔係怪嘢，我話咪撚走，我突然間嗌咪撚走，哇噃一聲佢老母放喺嗰個窗口爬撚咗出去，真係咁樣飛撚咗出去，我先講喂唔好追啊，有鬼，我鬼你老母啊咁樣樣，咁因為和斜村咧，我就即刻即係兜條樓梯，啪啪追落去，追唔撚到，後屘咧我咧就知嗰個一定唔係鬼，點解咧？和斜村如果你行過咧，你就知嗰、那個嗰個樓嘅設計咧就係、是。你喺條樓梯嗰度，你可以爬入去嗰間屋嗰度，就經過條樓梯，你一掹過去咧，就可以走入去嗰、那個，即係你知公屋咪鐵門嘅嗰個咁掩噶嘛。咁佢因為冇鎖嗰度啊，咁佢住十幾樓，諗住啊，屌你冇事啦。其實一樣可以由樓梯嗰度爬過嚟，嗰、那個撚樣根本係賊嚟想偷嘢，我哋根本搏佢唔撚到啫嘛。即係我就表演俾個師兄睇，因為我嗰陣時做電梯高我唔怕，屌我話嗱，你一擒就擒到入嚟咯。佢啊係喎，九護士。嗰、那個根本就係賊嚟嘅，屌你有閪鬼咩？即係如果追撚到個撲街，屌你老尾俾我啄佢老母閪兩刀啦！一睇，即係個感覺話俾我聽，佢一定唔係鬼啊！即係佢擺到明係想偷嘢，為導遊啊真！屌佢老尾，我師兄啊驚啊嚇撚到，屌你老尾成頭撚飆撚曬出嚟，我屌佢老尾捉佢斬佢老母花閪啦！有閪鬼咩？ 不過呢個真係心魔，即係你個師兄所謂因為驚，因為佢相信有鬼。 係啊係啊係啊，你信你咪覺得有咯，你唔信你咪覺得冇咯。 我都有啲服狗護士嘅，即係佢心裏邊咧係冇咁多呢啲病，即係因為你唔信鬼嘛。 嗱，我話俾你聽，你上過以前君華樓嗰度 見過，我見過 嗰間屋，你覺得點？阴阴湿湿， 阴阴湿湿咯， 系啊！你我以前嗰间村屋你去过未啊？第一间村屋， 未。 我话俾你听，我以前租亲嗰屋，一光晚我住唔到啦。逢系嗰屋点咧，好似有鬼咁。总之啊，间屋你话俾我听，鬼屋咁就得噶啦。 我告诉你，我想去住君华楼那里，间屋就贴晒符在后面，一入到去 是吗？ 我租的时候贴晒符在后面，那个人都说即是我说咦，间屋为什么这样，那个租的那个都即是你们 知道那么便宜 啊，那是特别便宜的，那么你都知道什么事啊，我没所谓啊，我又不信这些，就照租，即是我个人已经是不信有定无，一个人如果有鬼，嗱，一样嘢好得意啊！我哋人类已经有几千年，即系人类生存喺呢个世界上面断亿年计啦吓，即系断千万年计啦，有文化已经系断几千年计啦。我想讲一样嘢，如果有鬼，你个人惊唔惊死？你有延续啊嘛？嗱，人最惊系咩咧？冇延续。我哋人生最怕系咩咧？生离死别两样嘢最惊嘅啫，因为你冇延续嘛，你突然间有一样嘢喺你个夹层里边断咗，喺你生命里边啊，我突然间有啲嘢离开咗。但如果有鬼唔系，我可以继续见啲细路嘅，我可以继续用啲嘢嘅。嗱，啲鬼搬啲嘢会喐噶嘛，啱啱先？咁、我即系可以继续用物品啦，系咪啊？即系嗱，譬如我弹吉他嘅，啲吉他继续我去弹嘅，我死捻咗继续弹，屌你咁啊！第一句自杀啦，屌你咁样，我即刻搵啲鬼妹屌下啦，你都戆鸠，肯定冇啦。我哋有几千年呢啲嘅经历嘅时候，我哋一定会知道噶。文化好得意噶，文化系遗传落去噶。如果有鬼嘅话，呢个世界有延续嘅话，我哋几千年里边一定会有延，即系一定会有。 我相信咧，其实而家新一代咧，我哋啲时，我哋呢一代之后嗰一代咧，其实对鬼神咧嗰、那个敬畏啊，一定系会少咗噶。点解咧？你谂下我细个咧，我八十年代出世噶嘛。以前细个成日睇，全部都系鬼片嚟噶。即系嗰个年代咩可心鬼啊，咩茅山道士 喂好流行嘅香港嗰时，即系就算系有啲细叔伯啦，都本身系有学茅山嘅， 系茅 山嗰时，系即系咧我有个舅父啊，我好唔中意佢嘅，当年咧就系、当我阿爸阿妈结婚嘅时候咧，喺个婚宴嗰度咧，突然间扮上身，跟住然后咧就吓走晒啲人，咁然後咧，我就其實我就好奇怪。 唔係咁，你攞把菜刀斬佢咧？喂，屌啊！口鬼撚斬住我，斬你兩刀先。 我想講咧，佢而家咧，佢係一個精神病人嚟嘅。 咁即係黐線佬啦。 即係佢可能嗰時候都黐線，我唔知啦。我未出世嗰時候都，即係聽過呢件事咯。咁樣咁聽過 我接唔接觸到佢？ 可能接觸過。 哇！屌你，你唔好講我聽啊，大佬熟人好撚拉氣㗎，使唔使幫你特別招呼佢先？ 熟唔熟？即系我想讲咧，就系、你但系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咧，我哋即系第一啦，就系、即系科技先进咗好多，即系我哋对一啲唔科技嘢嘅解释嘅能力高咗啦。即系同埋虽然咧，即系有啲所谓超自然嘅现象啦，即系大家可能有经验。 呢个冇超自然，呢个世界冇超自然。 即系譬如话简单啲讲，系你瞓觉突然间喐唔到咁样，即系而家都解释到，就系因为当你个身有 awareness， 即系你有意识嘅时候，但系你个身体未醒， 啱啊啱啊，系 喺机能上面出现咗问题咁样。咁但系即系有啲，即系有好多科学嘅解释，已经解释咗以前我哋觉得系超自然嘅现象。咁然后譬如鬼火咁样，以前啲人信有鬼火，而家冇人信噶啦，而家啲人都知道系物质所组成噶啦。咁係爭在之後，我哋 explore 到幾多，即係同埋而家你見到個社會其實對嗰、那個鬼嗰個文化係冇咁討論得咁多。最主要就係因為有鬼嘅片咧賣唔到去大陸。因為共產黨唔准睇鬼片。 鬼啊！屌， 唔係大陸冇鬼。 有咩鬼咧？屌你老窮鬼咯！ 喺共產黨裏邊 係唔信有鬼㗎，係 唔可以賣有。 啱啊！大陸嗱，你賣幾？喺 sell 大陸唔可以買幾樣嘢嘅啲戲，第一唔能夠有鬼，第二唔能夠黑社會，第三唔能夠有神怪嘢，第四唔能夠報共產黨。 咁所以咧就我諗新一代咧其實都唔會話好似我哋呢一代咧個即係心裏邊咁多疑神疑鬼嘅，即係有時我哋都受上一代影響㗎嘛，即係上一代都譬如話每年都拜神啦。拜大神，即系呢个 而家都冇啦。 每年都会系问神祈求今年个福运系点样。我哋会跌杯嘅，有两嚿木。 哦，系啊，系啊，系。 好似鸡腰咁样嘅，系啦，系啦，会跌圣杯嘅。咁咧问下神明，即系有啲嘢去唔去好啊？咁样。咁而家都仲有个喎，每年都会噶。 我记得嗰阵时喺澳门捞嘢啊，屌我讲过啦，扑街咁我去求超咯，屌个老尾。咁咧就去呢个妈国庙啊，咁咧我就求支签，扑街下签。咁佢有讲，阿哥你过嚟做咩？生意咯。哇，你下签唔掂喎。哦，咁点啊？嗱，咁你摆低 几千蚊俾 我，我帮你作个法。哇，咁啊，阿哥， 我擺低幾千蚊，不過俾人打你老母係。跟住我諗，你玩嘢，我屌你老母就反咗台，咪同佢玩嘢。我話你認撚住我啊！屌你老味，你同我玩嘢，你撲街咧咁樣。咁啊興啦，第二個咪打佢老母啊！咁我係梗係攞唔掂嘢，不過佢仲攞唔掂，因為俾我打我。屌你老味！ 即係所以咧，嗰、那個即係而家譬如話，好似我細佬咁樣啦，即係已經唔搞呢啲嘢。即係心裏邊都佢其實佢心裏邊冇嗰種疑慮。好似我阿爸阿媽嗰個年代，譬如話細路仔長唔大，其實對佢哋講好大擔憂噶嘛。 係係 係。即係而家我諗呢個年代咧，譬如話大家都相信，哇科技先進咗。 唔係啊，嗰陣時我講嗰單嘢俾你聽，你講細路仔養唔大，我打斷你話俾啊。話説咧，我呢單嘢好瘀噶。咁咧，我嗰陣時咧小學讀小學，咁我細佬又係小學一年班、二年班。咁咧有一個 miss， 嗱、那個 miss 咧一睇落去咧就知唔係翻工噶啦。點解咧？喺嗰個 年代， 唔係喺我嗰個年代啊。我讀緊小學嘅時候，七零年代啦，穿金戴銀喺嗰啲，你諗下喎，貧民區彩虹村嗰啲小學，我彩虹村讀日修小學噶，大家而家嗰陣時候未拆，嗰陣時係啲窮等人家讀，翻工揸架歐洲嘅平字房車，著套裝，40零50歲上海婆嚟嘅，肥婆嚟嘅，穿金戴，我仲記得佢對玉戒指啊，嗰隻玉戒指嗰粒玉啊大撚多，成粒龍眼咁，擺到明就係啲闊太嚟嘅，即係翻嚟根本係 hea 嘅，就唔係教書嘅。咁咧嗰陣時就做我細佬個班主任，就同我細佬講，就同我爸講喎，見班長，哇！呢個仔啲即係嗰、那個叫乜鬼嘢？那個即係身體唔好啊，因為我哋身體好弱，我細個細佬，哇！成家病。佢話咁啦，我介紹個師傅你認識，就真係茅山師傅喎，真係唔係講笑喎。咁咧個茅山師傅就喺荃灣嘅，咁咧就星期六嚟嘅，真係星期六嚟，我記得嗰日唔使翻學。佢攞佢個平字載埋我哋嗱，佢 Miss 揸車，班主任揸車，載埋我阿媽、我大姨、我細佬、我，咁咧就去嗰啲唔知乜撚嘢神廟嗰度。咁咧我哋又冇錢嗰陣時咧，諗下屌你飯都冇得開，奶粉都要人派嘅，即係奶粉都係嗰啲紅十字會同嗰啲係保衞一牛汁啊，即係派牛汁啲人派，邊有錢咧？咁去到個 miss 好嘢，你哋唔使俾錢，我幫你俾曬。咁呢樣嘢好啊！咁之後咧有個道士咧咁作完一輪法咧，就叫我細佬嗱，第一改名，第二樣嘢飲撚咗杯符水嘅。我細佬望撚住一杯符水，我望撚住我細佬，哇！喺嗰杯係墨汁咁啊！我心諗好在唔係我飲啫。飲撚完唔使講多，第一日即刻病啊！屌你，幾撚隻大杯都會扶曬屌你老味係，哇！不過個 miss 堅啊，一樣就係唔使你俾錢，我俾曬嗰樣嘢堅啊！ 但係咧，我就覺得呢個咧就係以前舊嘅教育者咧，同埋而家呢個年代有少少唔同。我琴日之後今日睇翻單新聞，我都幾感動嘅。講那沙個校長咧， 屌講真一句，那沙個校長好老實講啊，你比而家啲學生一定唔會。第一。嗱，我講下我嘅意見先啦。第一，而家啲學生冇以前咁有機會。你佢講緊嗰啲畢業生係講 全部都係社會名流。 係啊，社會名流。而家你畢咗業都做唔到社會名流啦。 都唔係嘅，而家如果你係喇沙畢業咧、啊，其實冇㗎。你即係用翻 屌你老味，我哋識嗰個乜公子咪喇沙畢業嘅咯。 係咩？ 係啊。 我唔係我咁講啦，即係其實你係你有幾叻係要睇你朋友嘅實力。 咁啊 係，係咯，即係你讀出哪吒，你叻，你身邊啲人都叻。 唔係喎，嗰、那個乜公子？ 唔係，咁就係即係佢可能讀書嘅時候搞人際關係搞得唔好咧。 唔係睇個款唔似喎，屌！ 睇佢而家啲人際關係咁差，你就知道唔想同佢有關係啦。 咁啊 係， 屌！ 即係咧，我而家講緊，我而家今日去睇緊個老細，同我一樣大啫嘛。翻到嚟，我諗佢都做緊200萬生意，影相喎。係。係啊，咁真係。佢係呢個屋企同即係同好多人打交道咯。 咁啊， 而家講緊牛奶公司啲老細大家都識嘅。 哦，明白。係 啊，咁唔係淨係講你噶嘛，仲要講埋你老豆啊嘛。 咁啊係。 係啊，咁你諗下，喂，你喺屯門度做緊，但係你機會一定係比人少喎。 咁啊係。 呢啲嘢你要明白喎。 啱啱 即係所以我就覺得係佢哋係社會名流，即係。他哋出到嚟都係揾到錢，即係幾十萬。 哇！你嫌疑啊？開翻嚟。 五月都係10歲，但係咧 唔係，但係佢最驚一樣嘢，清水灣屌你對海買間屋俾校長住。 但係咧，我睇翻咧，即係、你睇佢校長咧講嘢咧，其實即係咁大，即係你要睇翻佢以前係點樣教細路喎。你有冇睇曬啲新聞先？ 有。 佢講緊話佢以前教啲細路，佢係將全屋裏邊咧最即係最窮啊。 咩將佢屋企咧係擠滿曬全最窮 最窮嘅細路仔嘛， 係啊嘅學生，咁、啊、你知道都垃圾唔一定係有錢嘅嘛， 啱啱啱，總之你成績好喎， 係啊，你叻仔我又收你啊嘛，即係咧佢係用自己嘅資源 啊，就俾 去栽培小朋友，即係好似你哋嗰個老師咁樣啫嘛、啊，喂，你唔好理佢立身好定唔好。佢起咗咩信嗰樣嘢係真 的。哦，咁啊係。 跟住然後佢用自己嘅 資源去到，即 你叫而家嗰啲老師用自己嘅資源。 佢睇你都戇鳩啊！屌你。 跟住然後問咩？學校冇資源。 啱啊啱啊啱啊！ 你肯揾自己拎啲錢出嚟先。 啱啊！哎，你講開呢樣嘢，嗱，我有一個人我想讚頌嘅，邱仲雲校長。嗱，我讀中學嘅時候咧，我讀嗰啲漁民子弟學校，咁咧有一個校長叫邱仲雲，呢、這個真係一個教育者。話說當年三號風球啊，唔記得八號風球，我記得好似八號風球咁咧。八號風球咧嗰陣時大埔咧有好多地方係未填海嘅。啊，我哋住大埔啦，你哋而家講哇大埔大園村嗰度，屌你！我以前大埔大園村嗰度海嚟，我話俾大家聽。我以前住嗰陣時啊，我住入去嘅時候啊，大園村仲有大部分地方係未填海，仲起緊樓嘅。咁咧嗰啲路咧係非常之咁恐怖，我話俾你大家聽。咁咧，因為咧喺三門仔咧，我哋嗰陣時好多同學住三門仔，嗰陣時咧，你真係搭嗰啲單層極極狂咧，你知唔知咩叫極極狂咧？嗰啲巴士啊，入波嘅時候極極狂，單層你搭過未啊？ 啊有喎， 熱舊啊單層舊嘅，咁咧搭嗰啲極極狂巴士入去嘅時候咧，你都要搭成個幾鐘頭。咁咧好多同學住嗰頭，咁點搞咧？阿邱仲雲校長嗰陣時有一架好舊嘅日本車，咁佢咧就將啲細路仔啊塞喺架車度，車佢翻三門仔。第一車、第二車、第三車，總之攞自己的資源車你翻屋企。而家啲先生見撚到你，屌你老母就得，即係好老實講，而家真係冇乜先生肯咁做，我覺得。 係啊，所以咧，我睇翻佢除咗佢有呢個優點之外咧，你睇下即係日後嘅學生 啊， 佢都會係即係因為啊呢、這個人係將自己嘅嘢貢獻出嚟 啊， 人哋啊即係做到。喂，講真的，我哋本來下個題目就係講發達唔識人啦。 啱啊！ 你諗下佢啲學生翻出嚟，都記住個校長。 啱。 係啊，就係因為當日佢奉獻過咯。 嗱，呢樣嘢就叫一樣嘢叫咩咧？身教。 係啦，講到呢度啊嘛。 好，拜拜。 呢個校長乜嘢啊？